首非常欢快的歌曲，来自李玟的《刀马旦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顶歌平台，一位叫做人生一乐的朋友他说啊，你好主持人，我是来自河北的张金良啊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值此之际呢，我想点播一首我一直非常喜欢的歌曲《黄昏》来送给大家，感谢大家的到来，很高兴生活中有你们，把我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啊，谢谢你们。同时呢，特别感谢的是李小华、杨雪莲以及吕燕飞三位女士。来，这首《黄昏》来送给人生一乐的各位好友啊。 过完整个夏天，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，有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，黄昏在美中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，但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，静静如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 首周传雄的《黄昏》是我们一位听友叫做张金来点播的歌曲，来送给他身旁的各位好友，感谢他们的到来。那么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。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《那么爱你为什么》。

对是与非，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，无所谓， 无所谓， 我无所谓， 谁会爱上谁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，是来自杨坤的《无所谓》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我都会想到，在一个模仿秀当中，有一位男孩他模仿杨坤，他说杨坤唱歌啊，就是踮着脚在，踩烟头的感觉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啊，但是确实杨坤的这个嗓音还是很独特的，非常有辨识度啊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《三寸日光》。 只想向前你抱，好像我们之间有星光，很烫，可是很灿烂，很漂亮，一点点光捧在手上像太阳，等到时间末日你再讲那个愿望。 一首暖心又很甜的歌曲，来自梁静茹的《三寸日光》。那么这首歌呢，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当年推荐给我的一首歌曲啊，虽然不是那么的红火，没有火过大街小巷啊，但是呢，我相信每个听过他的人都会对他产生好感。嗯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梁朝伟的《花样年华》，也是电影《花样年华》的主题曲，一起来听一听。 期待一阵春风，你就刚刚好经过，突然眼神交错，目光炽烈闪烁，狂乱越难掌握。 我像是着了魔，你欣然承受，别奢望闪躲，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，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我笑你无情，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， 让我狠狠这一刻暂停，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。 Oh, no.

来自费翔的故乡的云啊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。每次在自己很疲惫很想念家的时候，我总会听这样一首歌。虽然不一定能够给我多少力量，但是起码能够抒发我内心的那份思念啊。也同时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丞琳的遇上爱。 我问爱情有没有站牌，有没有线索可猜，我威胁够什么时候来，我该用什么心态，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，让未来有惊喜意外，相信很爱的平凡女孩，不需再平凡的等待，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，想想谁把涟漪放我心里面，遇上爱某年是安排，对的时间和对的人揣，感动一定会很快，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，让未来有惊喜意外，相信很爱的平凡女孩，不需再平凡的等待，谁把涟漪放我心里面，遇上爱某年某天，两人之间有默契相连，从那天我就会许下愿，谁把涟漪放我心里面，遇上爱某年某天，两人之间有默契相连，从那天我就会决定把我这颗心寄放他那边，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人能思念，想想谁把涟漪放我心里面，遇上爱 来自杨丞琳的遇上爱，同时也祝福所有的听众能够遇上属于自己的爱。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汪峰的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啊，存在，来送给大家。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，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，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，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，谁知道 该如何存 该如何